部分人咧係冇打過針，淨係純粹感染咗喺2020年或者年初或者2021年嗰陣時候打感染咗呢個新冠病毒嘅。啊，佢哋咧就只能夠咧對原始病毒株咧係有免疫反應啫，對其他嘅 BA 1至到 BA 5咧其實係冇反應嘅。即係所有市民咧就要明白，之前可能年初或者開始嘅時候感染過。他們未必真的對現在這一刻的是一個純粹在抗體濃度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反為剛才看到了打了疫苗再感染的話，他們的抗體濃度是對不同的病毒株都變異病毒株都有反應，是好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就因為我們打疫苗，疫苗本身它是用一個原始病毒株的就嚟做疫苗的，咁所以無論你打幾多針的話，你都是給相同的東西它去增加或刺激呢個免疫反應。咁而今次睇到嘅就話打咗疫苗，佢係一個原始病毒株啦。感染嘅時候係 BA.2.2 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咧誘發出一啲咧抗體咧，係對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咧有更強或者更廣泛嘅反應。 嗯，咁你呢個發現咧，你認為可唔可以側面印證最近有一啲政府專家顧問就提到咧，近日嗰個確診個案上升開始放緩，可能同本港係出現咗一個混合免疫，所以有助減低Omicron BA.5 引起嘅傳播係有關咧？你即係你會唔會認為你個研究係可以側面印證咗呢點啊？ 呢、這個我諗都要睇翻數據啦。咁我就唔係流行病學嘅專家，咁所以我就，但係我覺得，如果個係第五波嘅時候已經有一部分人咧，係都有唔少人咧感染咗 BA.2.2 嘅，佢今次 BA.4、BA.5 嚟嘅時候咧，佢可能就佢哋都能夠咧可以避免感染到呢個 BA.5 嘅情況啦。咁當然啦，我哋即係第五波嘅時候都仲有一部分人咧係冇被夠感染嘅，啊佢純粹係打針嘅啫，咁佢哋都會有一個被感染嘅情況啦。咁因為佢哋都即係只係打疫苗嘅話咧，佢哋會有免疫突破，即係呢個病毒嘅突破免疫嘅能力咧都係有喺度嘅。 嗯，我睇翻咧打三针科兴个数字啦，即系对Omicron BA.4 同BA.5 咧都系5.4嘅抗体水平嘅。咁呢个系咪代表咧，其实我哋打三针科兴嘅人咧都有需要打埋第四针啦？咁同埋咧就是、因为而家嘅小朋友咧即系只可以打科兴啦。咁譬如有啲家长可能好担心啦，咁佢系咪即系小朋友要无止境地即系再继续要去打针咧？咁喺呢方面上面你会唔会有一啲嘅建议或者观察？ 我咁睇啦，我哋今次嘅研究系纯粹睇抗体嘅浓度，就冇去睇 T cell， 即系啲 T 淋巴细胞同埋一啲其他嘅免疫反应对人本身嘅保护作用。咁所以就我哋知道呢啲其他嘅都系会能够保护到嘅。我谂市民要睇翻个实际嘅真系每日嘅数据，你睇到报道出嚟嘅死亡率或者死亡人数，边啲系冇打针，边啲系未完全。打曬針嘅，咁呢啲人都絕大部分都係死亡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咧，無論你打邊一啲疫苗嘅話咧，有信心就去打嘅話咧，就已經係最好噶啦。咁當然啦，如果喺呢個抗體嘅濃度嘅角度嚟講嘅話咧，當然打咗，如果之前係打咗呢個美國疫苗嘅，你打 BioNTech 嘅話，咁我哋覺得係會能加增加嗰個幫助。咁但係如果對市面嘅疫苗對某一啲特別有信心嘅，其實無論邊一隻咧，我哋都建議去打嘅。特別係譬如話講緊啲年長人士啦，年幼嘅佢哋如果冇一個選擇嘅可能嘅話咧，而家呢刻嘅話咧，其實個病毒喺社區裏面蔓延緊。我哋而家係好希望呢啲人咧係可以用得到嘅疫苗咧，佢哋都去注射。 嗯。其實咧講到疫苗所帶嚟嘅保護能力咧，留意到一啲最新嘅進展喺海外嘅地方，譬如英美同埋日本咁樣啦，佢哋都即將開打咧呢個二價新冠疫苗嘅加強劑。其實以你嘅了解咧，呢一啲新型嘅疫苗喺面對 BA.4 或者5上面咧，個保護力係咪係更加好嘅咧？現時有冇相關嘅科學證據係可以提供到資料啊？ 一啲好初步嘅，我強調係好初步嘅臨床測試咧，係發覺佢係有幫助，但係佢真係實際有幾多幫助作用有幾大，真係要睇翻咧實際上用到嗰陣時候情況係點樣啦。而家頭先你講嗰個國家，譬如話美國、英國，佢哋都係講緊8月中嗰陣時候先至開始實準話使用，咁我哋都未必有真係有咁多嘅數據咧去證明到佢嘅保護率好咗幾多。咁我而家呢刻嘅話咧，嗰、那個 理論上是有幫助，亦即知道其他嘅譬如嘅疫苗，譬如流感疫苗，佢都有唔同嘅價數，可能有三價、有四價，佢哋都喺都能夠可以保護到嘅。咁推斷當然兩價嘅新冠疫苗希望會能夠幫助啦，但係嗰個數據咧，我諗實際上真係要等翻當地嘅人咧去反映翻出嚟咧，我哋先可以定奪咯。 嗯，呢度咧都想請教一個科普問題嘅，就係、是、其實咧，譬如一啲研發人員咧，佢係根據變種，譬如佢要去改良一啲疫苗啦，或者研發一啲嘅疫苗補充劑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程序係點樣嘅？ 個程序咧就要睇翻究竟嗰、那個變異株同原本嘅疫苗嘅變異株，即係疫苗嗰個株咧，有幾大嘅分別。譬如話佢產生個抗體出嚟嘅抗體距離嘅分別有幾大啦，同埋究竟呢刻。这个病毒是不是真的很广泛地传播呢？譬如刚才讲的 Omicron 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几个月之前或者半年之前已经开始讨论是不是用新的疫苗株。但是其实需要时间去找啦，需要时间去做测试啦，同埋需要时间去制造。所以呢会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的。现在讲的疫苗株的话呢都不是讲 BA4、BA5 的疫苗株，是讲用 BA1 的疫苗的。所以呢就是都有一个时间性的滞后啦。所以就会是实际上是困难的。 你咧喺接受一啲訪問入邊咧，亦都提到啊，建議咧下一步嘅研究方向咧，可以循住監察疫苗能夠減重症同埋死亡嘅嗰、那個角度咧，去到提供更加多嘅資訊俾市民啦。其實現時咧呢一啲相關嘅研究數據喺香港嗰個臨床嘅情況入邊係咪仍然缺乏嘅咧？我哋頭先講到話啊，大家都睇到可以減重症同死亡，其實呢啲係咪都係譬如係藥廠啊或者？或者其他地方是给出来的数据，香港在这方面仍然是不是有一个研究的缺口？ 我想其实CHP 每一天都公布的数字，我听到的都是很大部分都会强调有多少是未打疫苗或者未完成疫苗的。我想那个数字是透明的，他们也会将这个实际的数字反映出来。而且我想庆幸的就是现在这次的情况就是 BA5 虽然有这么多的症，但是个死亡率咧，都系或者死亡人数都系好相对嚟讲系非常之低啊。咁所以我谂呢个我就反为唔系话太担心，系咪话嗰个数字唔够透明？其实系政府每日都喺个发布会里边咧系讲出嚟噶啦。咁我就唔觉得系一个我哋冇足够嘅资料去做参考咯。 有一个数字咧，即系都想再请教一下教授你嘅，就系、是、因为我见到咧，你哋有去睇过打针之后感染 BA.2 嗰个嘅，即系对于 Omicron BA.4 同 BA.5 嗰个抗体水平啦。咁但系调翻转嘅话，即系譬如有啲人可能系感染之后先打针嘅，咁因为政府其实都鼓励，就算你中咗，你都应该要打针啦。咁嗰个抗体水平又会同打针之后先感染会唔会有分别咧？ 这个理论上会有分别。但是是好了定坏了呢？这个我们就未有这样的数据去支持了。咁当然因为始终你接触的病毒的数前后次序不一样啦。咁所以个产出来的免疫系统的能力都未必会完全一样。咁但是就如果个数据少的话，我们都现在这刻我们做不到一些好大的统计啦。咁需要多些时间去做一些储够的这样数据去做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潘烈文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潘烈文系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嘅教授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刚刚咧系听咗潘烈文咧系讲解啊，中大同埋港大咧就住两款新冠疫苗喺接种咗三针之后咧，对于原始病毒株同埋不同嘅变异病毒株系会产生到点样样嘅抗体水平咧，系做出嚟嘅研究啊。咁啊，林子欣，我哋咧都预告一下一阵间新闻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继续倾下同疫情相关嘅话题啊，因为咧，琴日特首李家超咧就被问到啊，喺疫情严峻嘅情况之下，点样样继续维持社会同埋经济活动复常咧？咁啊，当然佢就提到疫苗接种率越高咧，呢一个空间就越大。不过我哋系咪有足够嘅时间再去慢慢争取呢个空间咧？事完新加坡咧，好快就会举行金融科技节啦。呢一个嘅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同我哋香港

文前講到咧，我哋嘅香港政府咧嚟緊啊，會係主辦金融科技周啦。咁呢個咧其實係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同埋投資推廣處主辦嘅活動嚟嘅。咁、那個時間咧就係10月31日至到11月4日舉行。呢、這、一個活動咧，以即係舊年嘅規模嚟講咧，林志恩其實都非常之大嘅，有成20,000人參加，超過400家嘅參展商，同埋有39個國際貿易代表團咧係有出席咧，係用實體或者線上嘅形式咧去參與。咁啊，但係令人關注嘅咧就係新加坡咧就亦都揀咗喺同一個時間啦，就係11月2日到4日期間咧就舉辦金融科技節，就同香港咧可以話係撞到正一正啊！用個撞字嚟形容咧，其實都唔能夠話錯嘅，因為有一啲媒體就翻查翻咧，舊年11月啊，新加坡金管局嘅新聞稿，當時其實係預告咧，呢個金融科技節咧係會喺11月7日至到11日舉行嘅，即係咧其實係避過咗咧我哋個金融科技週嘅。但係而家咧就提早到去11月2日到4日啦，就同咧香港所舉行嘅活動咧就重疊咗。咁啊睇翻主辦方投資推廣處近日接受傳媒嘅訪問咧，佢哋都提到一般嚟講咧，香港都係喺11月第一個禮拜咧舉辦呢個活動啦。咁新加坡就係第二個禮拜，過往都冇出現過呢個情況嘅。佢哋咧就話相信新加坡嘅決定咧有本身嘅考慮，例如係11月嘅第二個星期喺埃及咧有一個全球氣候峰會 COP27 嘅開幕，所以可能因為咁樣樣咧就提早舉辦。不過林志恩又即係當中個關係又係咪咁樣去理解咧？ 係啊，我哋睇翻咧，即係頭先高副都提到咧，即係過去一啲資料咧，就香港咧同埋新加坡咧喺11月呢個關於金融科技嘅活動咧，過去3年咧即係都冇試過撞期嘅。咁通常咧，即係過去嗰個做法咧，就係嗰一啲嘅嘉賓咧同參展商就一個接一個咁樣去啦，即係可能係去完香港再新加坡或者調翻轉啦。咁所以時候有啲揣測啦，就係香港今次有一個痛點啦，就係我哋未通到關啦。咁新加坡就已經通咗關啦，咁佢會唔會係想即係趁香港係一個弱勢嘅情況，就搶到一啲更加即係多嘅生意咧咁樣？咁而除咗咧呢啲生意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個方面，就係新加坡同香港嘅競爭就係人才方面啊嘛。因為我哋睇翻咧，其實上年咧香港嗰個金融科技週咧都提出咗一個建議啊，就係香港要培養一個金融科技人才啦。咁所以我哋都問一個問題，就係金融科技人才係嘅吸引力上面咧，即系香港同新加坡又点样去比咧？咁同埋就算即系香港11月咧，真系放宽入境都好啦。其实我哋推算咧，都唔会系完全即系冇任何限制地入境啦。咁可能都系即系顶笼都系0+7嘅，咁都会有一啲入境上面要求。咁但系新加坡就早我哋一步已经开咗啦。咁会唔会就算我哋11月真系做到0+7，其实都未必喺短期之内即系追到新加坡嘅步伐咧？咁呢个系一啲即系金融界人士嘅担心嚟嘅。 事實上咧，正如我哋琴日都有同一啲即係隔離酒店嘅業界傾過，到底即係0+7對於香港嗰個吸引外來嘅旅客或者係一啲商務人士嘅幫助，係咪真係有想象中咁大咧？因為喺0+7現時嘅政策即係喺3+4現時嘅政策之下咧，即使喺4日嘅醫學監察期間啦，呢啲人士咧仍然係要配合咧一個黃碼咧係喺社區入邊活動。個意思即係話咧，佢哋係唔能夠咧去一啲場所入邊咧，主要係涉及一啲除低口罩嘅活動，譬如話去落去餐廳食飯啦，或者去酒吧度飲杯嘢啦。其實咧喺呢一個醫學監察期間都係唔能夠做。咁所以即使我哋真係好好彩，能夠喺11月走到去0+7嘅時候，對於呢一啲嘅旅客或者係一啲嚟參與一啲唔同展覽啊或者係會議嘅業務人士嚟講，其實0+7係唔係真係能夠有足夠嘅吸引力俾佢哋嚟咧？因為畢竟人哋嚟到香港都唔係淨係為咗出席個會議同埋傾生意嘅。咁就關於呢一個問題咧，或者我哋即係具體啊，都係要問翻一啲金融科技業界人士點睇啦。咁但係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其實過往咧有關通關同埋競爭力嘅問題咧，喺香港都討論多時噶啦。由我哋舉辦一啲大型嘅體育活動啦。 去到更加早期的一些展覽的活動啦，咁去到而家臨近十一月啦，就係、是、咧一啲比較大型嘅論壇啊，或者咧係一啲金融科技相關嘅會議啊，你哋又點睇呢個問題咧？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林志恩呢個時候，我哋請嚟香港智慧城市聯盟金融科技委員會嘅主席陳家豪同我哋一齊傾下呢個問題啊。陳家豪你好。 你好啊，咁各位主持人好。 陳家豪，可唔可以請你先同我哋講下咧？其實金融科技周，即係香港嘅金融科技周，同埋新加坡嘅金融科技節，一直以嚟業界係點睇呢兩個活動嘅咧？喺你哋嘅理解入邊，呢兩個活動佢哋嘅定位、內容同埋目標群眾，其實係咪相近嘅咧？抑或你哋都會覺得係有分別嘅活動嚟嘅咧？ 哦，呢、這個活動其實～如果我記憶啦，冇錯啦，係2016年已經開始嘅。咁啊，香港同新加坡咧都係一齊由第一屆開始咧都係有協作嘅情況嘅。咁即係話當陣時亞洲咧，如果好似我哋搞啲體育比賽咁啊，又或者譬如話賽車啊咁樣咧，都係用呢個方法進行嘅。咁理論上呢，即係好似頭先主持人講啦，一啲嚟自全球嘅參與嘅人士，例如香港啦，咁去新加坡啦，咁你就雙方面都有優勢嘅、啊、因為如果你淨係得新加坡冇香港嘅，咁我飛到咁遠啦過嚟亞洲，咁你淨係參加到一個科技周或者科技節啦，其實唔係好實際嘅，咁你博住做呢，咁就非常正啦。咁啊，去到後期咧，金融科技周咧，因為成熟咗好多啦。所謂嘅金融科技，最初咧都係傳統銀行啦，喺度搞啲推廣咁樣啦。咁啊，近期咧，大家都知道啦，有啲區塊鏈啊，有啲咁嘅而家央行數字貨幣啊，有啲好啲新嘅元素加入嚟啊。咁變咗咧，喺我哋業界咧就好期待咧，金融科技周咧，新加坡好啦，香港好啦，有啲新嘅。公布啦、啊、有啲新嘅政策啦喺度發生嘅，咁大家好期待嘅，其實業界咧就希望啊香港點做咧，新加坡點做咧咁樣啦。如果係分開做嘅咧，咁可能係香港永遠都有啲優勢喎。咁如果係而家同期做咧，咁有可能咧即係有啲效果啦，即係特別啲都唔提啊。咁我哋係咁睇嘅。 你提到分開做咧，其實香港就會有個優勢喺度。咁但係如果撞期嘅話咧，就可能會有其他嘅效果啦。不如先傾下，即係以往啊，其實以往分開做，除咗好似你頭先咁樣講，業界去完一個之後再去另一個，咁個反應就好好之外，點解你會睇到香港係有一個優勢，比起新加坡有一個優勢喺度咧？ 好啊，其實幾年前咧試過一次咁嘅，香港嘅金融科技周做完之後咧，佢加多一個咧大灣區去深圳，例如啊嘅訪問嘅，咁變咗咧就調翻轉啦，就好似搶咗新加坡咧有啲節目嘅時間，咁即係話譬如話我喺歐美過咗嚟參加完香港嘅金融科技節，我就會去咗深圳咁有一個三日五日七日咁樣。咁可能就新加坡嗰度咧就接唔到啦，或者去少咗日子啦。咁而家咧，因為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冇咗呢啲香港因為嗰個抗疫嘅問題啦，因為個政策咧比較保守啦，可以咁講啦。咁變咗咧呢個優勢咧就變咗係個劣勢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因為香港我嚟啦，咁辛苦啦，咁我倒不如咧就退而求其次啦，直接去新加坡咯。 嗱，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呢一啲嘅金融科技周或者金融科技節咧，其實就參與者都會其實期望咧政府係有一啲嘅新嘅政策公布嘅。咁我留意到咧，新加坡佢嗰個金融科技節咧，今年有個主題啦，就叫在波動和變化中建立彈性嘅商業模式。咁香港嗰邊嗰個主題又會係咩咧？咁同埋即係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政策公布都可能會即係令到參與者係即係有一啲嘅新嘅消息可以收到啦。 呢個咧，我咁多年嚟都覺得香港咧係比較這個做得唔夠積極嘅。又唔係怪得到咧金融科技周咧呢個主辦方，又或者咧 後面的這個投資推廣處，甚至乎是支持投資推廣處的金融管理局的。為什麼呢？你會知道呢，在新加坡呢，它後面推動金融科技州的就是 MAS 金融管理局。咁咧，其實佢咧就喺金融科技入邊咧，佢就統籌曬啦，所有產品、所有服務，同埋個政策嘅。咁點樣分咧？就係嚟到香港咧，你會睇到嘅一分咧就分開咗，呢個係金融管理局，呢個就係證監，呢個就係保監，咁啊分開咗噶。咁但係咧，金融科技州咧係因為由金融管理局連同呢、這個投資區推廣處咧去推動嘅，咁入面就會少咗而家咧金融科技成日講嗰啲咧區塊鏈應用嗰個場景啦。咁因為你少咗一半啦，可以咁講啦，呢啲新場景咧，其實你去定位咧，我哋香港嘅金融科技周係有啲咩新嘢講啊？我哋嘅政策應該要點啦？咁你唔可以代表隔離個部門、隔離個政策局，又或者其他嘅政府部門咧去講說話咁啊，咁變咗新加坡咧，因為佢可以咧由上至下或者係有個策略性咁樣去推動咧，佢就好清晰明確咁樣話俾全世界聽，我呢、這個今年嘅主題係乜嘢？而香港咧，就算你講咧，咁你即係話右手咧唔可以幫左手講嘢啊，左手又唔可以幫只腳講嘢，咁而家咧就香港嘅掣肘咧，其實咁多年來都存在嘅。咁而家去到一個咁嘅位啦，其實我調翻轉嚟講咧，可能係一個契機啦，令到香港咧真係要反思咧，未來嘅金融科技周咧，我哋應該係點樣樣去定位啦，點樣去令到香港嗰個聲音咧係即係對公眾發布咧係清晰啲咯。 其實咧，而家知道咗今年嘅活動係會撞期啦。以你所知喺香港以外啊，即係國際其他嘅金融科技業界係有啲咩反應咧？除咗話大家都評估嗰個撞期嘅原因，會唔會係即係新加坡可能同香港有個即係搶生意嘅一個動機之外，好實際啦！啲參加者如果要喺個活動入邊去二擇其一，佢哋會好似你頭先咁講話啊，我乾脆放棄去香港呢、這個。抑或会唔会你都听到有啲声音系会啊，譬如折冲用线上同混合实体嘅形式，可能尽量两场都出席咧？你听到啲业界嘅反应系点啊？ 其实金融科技周咧啊，即系以我咁多年参与嗰个认知又好啦，那个感受又好咧，其实喺个现场佢要公布嘅嘢，佢要我喺个同嗰啲供應商去傾談嘅內容咧，其實唔會多過咧我平時就咁打個電話，又或者用 Zoom 呢幾年嚟咧嗰個能夠得到個信息更多嘅。而係你搞一個金融科技週咧，重點咧就係佢嗰啲 after parties 啊，又或者你嚟到之後咧，你係面對面咧見到咧，但係同你一齊業界咧嗰啲聲音啊，大家交換信息啊，咁仲有就係咧金融科技週咧。是好比咧，即系我哋一个嘉年华会咁样嘅，去到咧，你系会感受到咧嗰个变化啦，同埋业界交流啦。咁如果系冇咗香港咧，即系而家系撞期嘅话咧，我系一个跨国银行又好，我系一个呢个初创企业又好啦，我二择其一咧，我绝对系将咧所有嘅资源咧都会摆晒喺新加坡嗰边嘅，因为我去到嗰度咧，人到咗啦。咁啊，所有人咧喺到嗰個 party 咧，其實因為冇咗兩個嘅競爭咧，理應今年嘅新加坡嘅金融科技節咧，係會係咁多年係最旺盛嘅，因為你將兩邊嘅資源擺埋咗一笪地方。咁呢個咧，正正係我相信啦，個人相信啦，就係新加坡佢故意咧將個日子咧同香港撞期嘅一個原因。咁呢個咧係影響深遠嘅，因為咧。明年又嚟搞嘅時候咧，到底咧係咪會繼續撞期咧？嗱，如果真係繼續撞期嘅話咧，香港用咩計劃咧去攞翻啲人才啊，攞翻啲呢啲資源翻嚟咧？咁呢個咧我暫時未睇到咧，香港政府有呢個準備啦，又或者有呢個危機啦意識咧，去將呢樣嘢咧，即係嗰個影響啊減到最低嘅。 嗯，有些金融界人士呢就提到啦，即虽然短期内我哋系蚀底啦，即系通唔到关，咁但系都想做到一点咧，就系、是、短期内可能输，咁但系长期都想赢翻嘅。咁因为最主要就系头先你提到啦，我哋有大湾区嘅优势啦。但系其实呢啲商机咧，即系会唔会即系都出现你头先所讲嘅一个情况，就系、是、短期之内咧走咗啦，其实佢未必会翻嚟嘅。你点睇香港嗰个金融科技一个长期嘅发展嘅一啲状态咧？ 其实我哋成日都咁讲㗎，香港而家个重点呢就係、是、超级联系人。咁联系啲咩呢，就係、是、中国内地啦，同埋呢个西方国家，甚至乎一带一路城市咁样嘅。咁呢个呢就係、是、经过香港做好多嘢。但係我一路由头到尾都唔同意呢、這个即係论调嘅。因为金融科技要做嘅就係分散式信任。即係话呢喺未来呢，理应呢我係唔需要呢一个中介人呢去咧係維持啊，又或者係做兩邊嗰個信息不平衡啊，又或者個信任機制啊，大家唔信大家啊，嗰、那個中介人角色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香港要維持咧呢、這個所謂超級聯繫人咧，其實我哋聯繫咧就唔係東西方，我哋聯繫咧就係、是、呢個傳統世界同埋數字世界嗰個角色。咁啊，點解會咁講嘅咧？就係、是、中國內地。而家你睇到嘅十四五计划好啊，又或者各种政策都好啦，将呢个科技应用甚至乎去到区块链应用啦，都摆到去啦，系所谓嘅国家嘅核心竞争力嗰个层面嘅。即系简单咁讲啦，我哋嘅央行数字货币咁喺度测试緊啦，我哋做好多嘢啦，而家都啱啱上个礼拜讲啦，香港几间发钞银行啦，加埋呢个恒生啦，咁都喺度測試啦，呢個央行出嘅呢個數字人民幣咁樣，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嘅錢啊呢種媒介咧係喺度改咗啦，唔係用現金啦，唔係用銀行入面啲錢啦，係用咗一個叫做區塊鏈啊，類似區塊鏈技術嘅一個咁嘅中介嘅話咧，咁其實香港咧，我期望啦，即係如果冇呢啲事件出現咧，今次嘅香港嘅金融科技周咧，就會大咁樣話俾大家聽啦。我哋咧就要做啲咩角色嘅。咁但係咧我哋唔似咧，好似啲時裝表演咁啦嚇，要等到嗰日我先至大家去到嗰度話俾你聽噶嘛。其實冇必要噶嘛。理應咧即係調翻轉咧，就係話我去到之前咧呢件事之前咧，我哋做咗好多測試啦。我哋咧就叫咗好多咧唔同嘅企業又好啦，呢、這個金融機構又好啦。一齊咧就試咗呢啲嘢啦，去到嗰日咧就好似個嘉年華會咁樣，就咁叫大家咧喺呢啲咁嘅基礎底下，你哋可以一齊傾下啦，傾下啲咩更好嘅辦法、更新穎嘅辦法啦，令到香港咧係做一個呢、這個傳統世界啦，同埋呢個虛擬世界嗰個超級聯繫人，即係可能咧你咁樣講落去咧，喺未來十年八年咧，香港仲有一個重要嘅角色，但係如果咧行翻舊嗰套咧。咁啊，睇唔到咧，即系呢个角色可以维持到咯。 另一个实际啲嘅方向咧，就系、是都有啲商界推动紧。其实政府有冇机会喺十一月前咧，进一步放宽一啲入境安排咧？当然，大家都唔系期望可能可以一步做到新加坡咁样样，系完全冇入境限制。譬如一定程度嘅入境限制，好似我哋头先倾过嘅零加七配合皇马咁样样。你认为咁样样嘅做法又系咪能够争取到参与者选择翻香港？ 喂，呢個係一個博弈遊戲嚟嘅，即係喺我嘅眼中，就係話我哋已經行錯咗一步棋，咁對方咧就已經將我哋個退路咧都冇埋嘅，即係就算你而家咧係同新加坡一樣睇齊，將呢個檢疫嘅呢個要求咧完全咧係取締咗，咁基本上咧因為個日子咧係重疊啊嘛，咁香港有冇本事咧就調翻轉啦，佢搞先我咪褪後啲咯，即係一係就唔玩。如果真係咧，即係呢個可能性雖然都低啊，咁你亦都要配合咧嗰個日子。好啦，我改後咗日子咧，亦都冇得咧即係完全攞得翻曬嗰個優勢嘅，因為好多嘢咧日子咧係改唔到嘅，機票改唔到啦，我好多咧即係呢啲準備功夫啊，亦都改唔到嘅。所以今年咧，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咧都要當 write off 噶啦，嚇，即係咁噶啦。你咁同埋咧就俾咗咧，即係大家一個危機感。咁即係來年咧，可能咧 商界啦、政界啦、各方面啦，可能就係呢一次事件咧，係俾到大家一個警鐘。咁即係頭先我講嘅呢啲問題，可能以前啊冇人咧有興趣，亦都唔知道咧佢個存在。即係例如原來唔同嘅產品咧，係喺香港咧係有唔同嘅監管機構咧去負責嘅。咁所以你做推廣嘅時候咧。以前咧亦都冇呢個機制咧，係將佢一齊去做推廣。 咁而家就要重新思考啦。好啊，陳家豪，時間關係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我哋咧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至於外幣對港元的賣價，英鎊9.071，瑞士法郎8.171，澳元是5.287，加元5.962，新西蘭元4.712，歐元7.861，每百日元對港元5.48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667。港金報15,97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賣出價1,704.55美元，港汇指数103.7，升0.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第三、第四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第三、第四线系封闭咗，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排到去尤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下角道，大会堂对出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国际金融中心。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荃湾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的，龙尾去到大窝口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刘伟恒。秋风起就梗系要减肥啦。

话佢哋有一啲嘅，即系譬如可能系风险啊等等嘅咧，我谂可能都有人会信嘅，因为可能有啲朋友咧收到电话之后，第一个反应系，诶会唔会有朋友系确咗诊？咁然后有人咧将即系我嘅一啲资料咧就上报咗俾卫生署，咁然后卫生署联络翻我咧咁样，咁可能有一啲人嘅第一个反应都系咁嘅，咁所以都会睇到咧，其实即系骗徒咧都会睇翻咧嗰段时间咧究竟发生紧一啲咩社会事件咧，而去决定咧佢嗰个剧本系点样嘅。譬如头先提到啦，即系疫情咁可能会系办一啲嘅卫生部门啦去做行骗啦。咁另外你头先提到咧一啲速递公司咧，我自己个人都收过一啲嘅。譬如有啲速递公司咧就会话你有个件要收，咁佢就会 send 咧一个短信俾你，咁有个连结咧就叫你去填一啲个人资料嘅。咁而咧佢好犀利嗰位咧系咁啱嗰段时间咧，我又真系系等紧一个包裹。咁但我又諗返，喂唔係喎，即係因为呢嗰个连结呢係要求呢我俾钱嘅，因为佢就话你要派件呢就要俾钱，咁就要你提供一个信用卡嘅资料嘅，咁但我就諗返好似唔係喎，即係我係填咗係到付嘅，咁之后我先至醒起，即係呢个应该係一个行骗嘅即係连结嚟嘅，咁就冇填到啦。咁但我諗好多朋友如果唔小心嘅话呢，即係都可能会误堕呢啲陷阱，尤其是即係疫情之间大家都会多咗网购啦，咁所以头先就提到啦，即係骗徒嘅手法的确係真係层出不穷。 針對呢一個問題咧，私隱專員鐘麗玲啊，琴日咧就宣布係會設立咧一個個人資料嘅防騙熱線啦，俾市民咧去到查詢或者投訴。咁到底呢一個熱線佢哋期望可以發揮啲咩作用？市民可以從中得到啲咩資訊同埋支援咧？嗱，我哋咧都稍後咧請專員嚟同我哋一齊傾下。不過喺呢個時間咧，都要呼籲一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譬如家人啊、长者啊，有没有曾经收到过一些疑似是想诈骗个人资料的电话呢或者是短信呢他们又会怎样去应对这些的情况呢甚至有没有人呢是真的很不幸在事件里面呢是有个损失呢都可以打来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啊。现在呢知道政府有一个防骗热线是成立了到底你们又会期望这个热线可以发挥什么的功效呢可以怎样去运用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欢迎大家打来谈下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请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电话旁边钟丽玲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专员我哋咧想先查询下啦。近年咧见到你哋琴日都话嗰个诱骗个人资料嘅查询同埋数字咧都比较多啊，有成386宗嘅查询同埋17宗嘅投诉。其实喺个趋势上面咧，睇唔睇到今年同旧年嘅比较有一啲咩嘅分别咧？同埋我哋头先都讲咗几个即系骗徒嘅手法啦，都可以话系真系层出不穷。有冇留意到呢一啲手法？之间有啲咩共通点或者新嘅趋势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其实有关嘅查询咧，就即系300多宗查询同埋17宗嘅投诉咧，就系、私隐公署咧喺今年一月去到八月，我哋收到嘅查询或者投诉嘅数目啦。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喺呢几个月咧，系嗰个升幅系比较犀利嘅。因为我哋系由第二季开始啦，去到八月底啦，其实喺400多宗个案入边咧，有超过70%咧就系第二季开始系收到噶。咁我哋亦都留意到警方公布嘅数目字啦，其实喺今年嘅上半年嘅诈骗案件嘅数字咧，系上升咗系超过40%嘅，系由呢啲个旧年嘅8600多宗系增加到12000多宗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嗰个情况咧，都系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咁而我哋收到嘅查询或者投诉入边咧，真系好似你哋讲咧，系嗰、那个花款可以话系百出啊！诈骗嘅方法咧系层出不穷。咁亦都系因应一啲社会上嘅譬如话最近系疫症系比较系嗰、那个个案比较多啦。咁就变咗咧，就系、有一啲系骗徒咧，就系冒认呢个防护卫生防护中心嘅人员，咁就打俾啲市民， 咁就話俾佢哋聽咧，就佢哋已經感染咗新冠病毒啊，或者佢哋係呢個密切接觸者啊，咁就需要隔離，就問佢哋攞一啲個人資料。咁亦都係我哋亦都有收到一啲咧，就係、是、譬如有假扮速遞公司嘅職員啊，或者係甚至係冒認一啲內地嘅公安啊，咁佢哋咧有啲個案咧。甚至是可以讲到事主的名字啊，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啊，咁令到事主呢就那个警觉性没那么高啊。咁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个案呢，其实最终的目的呢都是想呃这些个人资料啊。咁然后拿了这些资料呢，就譬如是包括他们那个身份证号码，甚至是一些银行的资料啊，信用卡的资料呢，就是跟着就呃钱咯。 其实你头先提到啦，无论佢哋嗰个剧本点样变咧，其实最终嗰个目的啊，都系为咗盗取市民嘅个人资料，即系譬如系身份证啊，或者系一啲信用卡资料。喺你哋收到嘅查询同埋投诉入边咧，有冇一啲个案系反映到，一旦事主系俾咗呢啲资料佢哋咧，系有机会招致一个点样嘅损失嘅咧？ 都會㗎，因為有我哋睇到啲個案呢，如果係事主真係俾咗一啲銀行嘅户口號碼嘅資料俾佢哋啦，咁都會發覺係嗰個户口係有啲即係潛在嘅損失啦咁樣，咁呢個情況都有㗎。咁另外有啲呢，就我哋亦都覺得係涉及一啲刑事嘅成分啦，咁所以最終呢事主都係要去報警嘅。 其实你哋琴日宣布咧会设立个人资料防骗热线啦。其实呢一个热线咧，你哋系想起到一个咩嘅作用呢？譬如同一个事主佢收到一个咁样样嘅电话，甚至真系提供咗资料啦，佢怀疑系受骗啦。你哋呢一个热线嘅作用同譬如你头先提到打去同警方报案有一啲咩分别啊？ 我哋咧希望咧就成立呢个热线咧，系可以尽量帮到呢啲苦主啦。因为我哋嘅经验咧就系、是、譬如通常收到呢啲查询或者投诉咧，嗰、那个事主咧都相当彷徨嘅，咁亦都唔知道点做。咁就有时甚至佢哋见到啲钱冇咗咁样，咁就即系好惊啦，唔知点好啦咁样。咁我哋咧就会建议去即系系譬如喺嗰个银行户口方面啊，嗰啲交易啊，就要小心再睇清楚。咁至于譬如银行户口嗰啲密码方面咧，就要更改啊。咁我哋会俾一啲建议去，就令到佢嗰个损失咧就尽快减少啦。咁同埋如果系见到系真系有刑事成分咧，亦都系会建议佢系尽快去报警。咁而另外有一啲个案咧，就事主系譬如话收到一啲系有怀疑嘅来电啊或者电邮，咁我哋就希望我哋介入咗之后咧，就可以系提醒翻事主，就唔好随便将佢嘅个人资料咁样，即系好轻易咁俾咗一啲骗徒啦。 你头先咧提到个情况咧，就系、是、其实可能骗徒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可以讲到一啲事主，譬如佢个名啊、身份证号码。因为我有啲朋友都收过呢啲咁嘅电话，即系话系一啲内地嘅部门嚟嘅，咁佢就讲得出咧，即系我朋友个名嘅。咁会唔会系咧？呢啲情况就系可能咧，嗰啲事主佢本身咧，可能已经喺譬如第二啲网页啊上面，可能系已经譬如登入嘅时候已经泄漏咗一啲个人资料，先令到呢啲骗徒系可以打电话嚟嘅时候，即系好似似层层咁样。 会噶，都有呢个情况噶，所以我哋其实我哋都成日提醒翻市民咧，喺网上譬如话社交平台啊，都尽量唔好将自己嗰个人资料系即系公开咁样分享啦，因为好多时啲骗徒咧，亦都有可能喺一啲网上嗰个平台咧，就收集埋呢啲个人资料，跟住咧就即系打电话俾事主啊，甚至我哋睇到有啲个案咧，佢系打俾事主嘅亲友都有嘅，咁变咗好多时即系因为佢系讲得出你个名咧，就自然嗰、那個个警觉性咧就冇咁高，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就亦都有需要咧系推出呢个热线啦，变咗系呢啲受害人系可以系第一时间揾翻我哋系查询啦。 講翻條熱線咧，其實係唔係一啲懷疑受騙嘅市民，或者係接到呢啲可疑信息嘅市民，先至可以使用呢條熱線嘅咧？因為可能好多時候咧，市民咧，如果係精明嘅，可能好似頭先阿林志恩咁，自己都發覺都係有問題，真係有機會要用到個熱線去做查詢嘅時候，可能係身邊有一啲親友，譬如可能長者咁樣樣，係遇到呢一啲嘅情況需要求助，咁佢哋喺呢啲情況之下，又可唔可以用條熱線嚟揾你哋幫手嘅咧？ 當然可以啦，我哋就好歡迎市民，如果係有咩查詢或者係真係懷疑佢哋收到一啲詐騙電話或者電郵咧，就聯絡我哋嘅，因為我哋都係希望市民咧可以提高警覺，唔好隨便咁將自己嘅個人資料係俾咗一啲不法分子啦，就引致有財物嘅損失。咁同埋我哋都留意到咧，就大家都睇到嘅警方嘅數目字或者警方嘅案件嘅資料咧，都睇到一啲譬如老人家啊，或者甚至一啲年青嘅朋友啊，都係一啲受害者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欢迎啦，如果譬如屋企人係察觉到屋企嘅长者老人家係有可能被骗啦，咁亦都欢迎佢哋打嚟我哋嘅热线係查询嘅，我哋都会尽量帮手嘅。 即係讲开一啲防骗嘅 tips 呢，咁其中一个就大家都可能知呢，就係嗰个如果譬如一啲来电号码呢前面有个加852呢，即係好多时我哋见到显示呢都係一啲其实係海外或者境外嘅一啲来电，咁就係扮係本地来电啦，咁嗰啲有时嗰个电话本身可能已经识别到。咁但係除咗呢一啲嘅防骗 tips 之外呢，仲有冇一啲嘅 tips 係可以俾到一啲听众㗎呢？ 好啊好啊，其实我哋觉得呢听众最紧要呢就係提高警觉啦。即係如果係来电根本嗰位打电话俾你嗰位人士你都唔识嘅。咁就要小心啲，尤其係当佢要求你提供一啲你自己嘅个人资料，咁就唔好随便就信佢，然后跟住就将自己嘅个人资料俾佢啦。如果大家係有怀疑嘅话呢，我觉得最好嘅呢都係揾返相关嘅机构或者政府部门去查证返啦，即係呢个电话係咪真实嘅呢咁样。咁譬如话如果收到一啲怀疑嘅电邮咁样，咁呢个我自己都时不时有收到㗎。咁如果係有一啲连结啊，或者系附件啊，咁就千祈唔好打开啦，因为打开咗咧，好可能咧就入边又有一啲有一啲系程式，就会即系再问你攞个人资料啊，或者系令到你个电脑系中毒都未定嘅。咁另外就譬如大家嗰个网上户口，咁都要时不时咧睇睇嘅。咁另外就系嗰个密码方面啦，就最好就系时不时都换一换个密码啦。 最后呢，我哋讲咗咁耐条防骗热线，不如都请阿专员讲俾听众听，你哋嘅热线号码系几多号啊？ 好啊好啊，我哋嘅热线号码系3423-6611。 有冇话系嗰个你哋听电话个时间有冇话系几点到几点咁噶？ 我哋个听电话嘅时间其实都系一个办公嘅时间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已经过咗办公嘅时间，咁佢有一个留言嘅服务嘅，咁我哋嘅职员都会第二日咧即刻系联络翻即系市民嘅。 亦都有听众打嚟查询咧，你哋呢一个个人资料防骗热线同警方嘅防骗二，即系18222嗰个之间有冇一啲分工同合作噶？ 我哋其实之间都有分工嘅，好多时咧，譬如话嗰个诈骗嘅个案咧，已经系涉及一啲刑事罪行嘅，咁呢个咧就会系警方处理啦。咁但系如果系唔系话有涉及呢个刑事罪行，或者根本市民系怀疑呢个电话咧系一个诈骗电话，咁佢亦都可以先向我哋查询先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钟丽玲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钟丽玲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1，18723111。有冇听众都曾经接到过私隐专员头先所提及嘅一啲电话或者系短信呢？你哋嘅经验又系点咧？打嚟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方小姐喺度，方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系请讲。 我想分享一个咧，就系我唔知算唔算都系一个即系骗啦咁样。咁佢就话打电话嚟，咁佢又知道我个姓嘅，然后咧佢咧就 話即係有一個服務啦，咁啊可以即係用100蚊去用佢哋一啲嘅服務咁樣。咁咁去到咧，佢咧就要填好多資料俾佢啦，即係啲個人資料，姓名啊、身份證號碼、電話啊、地址啊咁樣啦。咁咁咧就我覺得個資料咧好似係不必要咁樣去俾。咁但係咧佢就話啊，即係你唔俾咧就做唔到呢個服務啦。仲要係用信用卡或者銀行卡嚟到去找數嘅咁樣。咁咁嗰個服務其實又即係好簡單咁樣，咁但係又要俾100蚊。不過完咗之後咧，我感覺咧就係、是，其實咧我俾咗100蚊，用一個簡單嘅服務，然後咧就嗰、那個資料咧，我覺得更加好。我感覺上佢其實係想用攞我呢一啲嘅資料咯。 方小姐，你介唔介意講下嗱？因為你話你覺得佢攞咗你不必要嘅一啲個人資料啦，可唔可以即係你介唔介意講下你係俾咗啲咩資料佢啊？邊類型嘅資料佢啊？ 名電話呢個就即係都覺得需要俾啦咁樣，但係佢又攞身份證全部嘅嘅數字啦，我話即係填可能填三四個就 OK 啦，咁但係都唔得咯，要全部攞曬咯，跟住又要攞 email 嘅email 噶啦，同埋住屋嘅地址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呢、這個譬如住屋嘅地址，我覺得冇呢個必要。 咁但係你都喺呢個過程入面就俾咗人啦。 係啊、okay. 因為去到如果即好似覺得去到啊橫掂嚟到啦，不過其實我嗰啲時候就覺得其實係好唔係好值得 咯。OK， 好啊，多謝方小姐的分享啊。咁啊，關於個人資料嘅處理方面咧，頭先阿專員都提過啦，要盡量咧即係小心啊，唔好亂咁俾人啊。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話：涉及套取個人資料嘅騙案有上升趨勢，今年截至八月分別接獲386宗相關查詢同17宗投訴。鍾麗玲喺一個電台節目話：有關查詢主要涉及假冒執法人員，例如疫情期間冒認衛生防護中心人員，聲稱事主確診需要隔離，而企圖套取個人資料；亦有個案冒認內地公安，聲稱懷疑事主走私疫苗或者洗黑錢，企圖套取個人資料同銀行戶口資料。佢話公署設立防騙熱線3423-6611，如果市民收到可疑電話或者電郵，可以致電公署，署方會提供建議。如果市民的個人資料已經被不法之徒使用，公署亦都會建議怎樣減少損失。天氣概況，受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華南沿岸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點，強颱風梅花襲擊上海的東南偏南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橫過華東沿岸地區。同時，熱帶風暴南馬都襲擊在硫磺島的西南偏南大約210公里，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聽朝早有煙霞，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同乾燥，日嘅氣温32度，相對濕度4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就相当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另外，干诺道西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中区警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中区警署有坏车，慢线封闭咗。 车龙排到去接近大会堂。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景泰苑，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比较多车，排到接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意外，慢线封闭了，架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车龙去到观塘道近北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去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的香草又或者香料去调味，那就会更加健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港大医学院都分析到本港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香港大学儿科临床助理教授陆俊文 很明显是看到两针是好过一针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打了两针的成效都是高过八成。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头先咧讲紧嘅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系设立咗一个防骗热线咧，去到帮助一啲怀疑咧系收到偽冒的電話、短信或者電郵，希望去套取市民個人資料的詐騙情況。剛才電話新聞之前，我們都聽了一位的聽眾，接著下來都還有聽眾繼續想就著這個議題發表一下。現在電話旁邊是有聽眾陳女士在這裡。陳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啊，我的經驗呢就我都好多時都收到嘅，唔知點解啦。咁佢呢就會係加字頭啦，即係852呀或者其他國家嘅。咁我都試過係冇嘅。咁佢哋呢通常就係咁，就係話 你按一字就會接聽啦，接聽之後咧，佢就話廣東話，我用廣東話啦。佢話廣東話客服就正忙就接你去普通話嘅、 嗯， 然後咧，所以話咧啲騙徒多數講普通話，大家就要留意啦。咁佢跟住咧就會問你一輪問題咁樣，咁你就套你啲資料。咁我唔講呢個，我講今日我收到嗰個啦，因為咧我就知道啲電騙嗰啲做電騙咧，其實可能係被逼嘅啫。於是我今日咧就同佢講咧，我問佢你係咪被逼㗎？你被逼做係咪被逼做電騙啊？我點樣可以幫到你啊？跟住佢就收我錢啦咁咯。 即係你仲即係諗翻佢嘅情況。 係啦，之前咧其實嗰啲我就都鬧佢嘅有啲咁咧。這個呢我就開始覺得有些同情心了，可能他們是被逼的啫咁咯。 OK， 好啊，多謝陳女士的分享啊。咁、okay. 跟住落嚟咧，仲有聽眾余太喺度，余太你好。 Hey, 大家好啊！ 但 我好欣賞正為嗰位女士啊，即係係啦。我自己嘅經歷咧，就係係喺大概五六月度啦，就有一個話係蘇州打落嚟嘅電話。咁、其實一睇個電話咧，我都知唔係香港嘅。但係咧，我當時咧，因為都想知多啲咧，去幫我哋啲老人家嘛。咁我就聽啦，佢有我個名，有我個電話 number， 跟住就話咧，我有張卡咧喺蘇州嗰度咧係碌爆卡。咁就問我點樣想繼續問我資料，然後去處理咁。我第一我冇去過蘇州喎，我冇用過呢張卡喎，等等啦咁就耍咗佢啦。跟住因為咧，我知多啲去教老人家啦。咁當時咧，我好記得有個叫防騙熱線嘅，就警方嘅，我就即時就打去18222，就將件事情講咗俾警方聽啦。咁當時有位咩咁聽嘅，聽完咧咁佢就話：，咁得啦，女士你咁做啊。咁我就不如咁啦，我想提供嗰個來電，有來電顯示噶嘛。我想提供個來電顯示，阿咩咁，你哋記低，然之後咧嗱，我希望好似有，我希望有個提議啦。無論警方防騙熱線又好，或者正話私隱公署啊咩咁都好啦。如果我哋能夠收到呢啲信息電話又好 ，email 又好，我哋就提供出嚟，就好似防疫政策咁公告天下。咁起碼公告咗出嚟咧，讓大家嗰個防備心又多啲啦。咁唔知可唔可以啦？第一，咁第二咧，我就覺得真係要做多啲即係預防嘅工作咯。咁譬如好似正話話係淨係 office hour 聽嘅時候，會唔會可能有少少限制咧？防騙熱線係24小時都聽嘅，咁我諗呢個就係、我都希望即係大家政府部門啦，做多啲防騙嘅嘢，讓我哋大眾市民咧都能夠係小心啲咯。 好啊，好多謝余太嘅意見。咁林志恩好似頭先阿余太咁樣建議咧，唔知道譬如集合呢一啲懷疑可能係有詐騙成分嘅電話，跟住喺個網絡平台上面公告天下，有冇一定嘅警示作用咧？ 應該都有嘅，因為譬如咧，我哋頭先講衛生署嗰類咧，就可能好多人都會收到，就大家即係口耳相傳都會知呢啲係呃人啦。但係譬如頭先講碌爆卡嗰個，我都未聽過之前。咁可能呢啲比較少。小人咧，即系遇到嘅情况咧，如果有公告嘅话，会大家防备心会强啲。咁同埋可能咧，个人层面嚟讲咧，其实电话都有啲 apps 系可以即系堵截到有一啲嘅可疑嘅来电嘅。咁同埋就算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嗰个信用卡资料咧系交咗出去都好啦。其实信用卡公司咧，譬如见到一啲可疑嘅交易咧，可能有啲境外交易咧，其实佢都会帮你拦截嘅。咁即系我谂系无论系政府层面啦，定个人层面都有啲方法去防备嘅。 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倾一倾关于连锁嘅糕点店 Crostini 咧系宣布结业嘅问题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系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法国估计每20个人就有一个私人泳池。当局近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找出超过20000间住宅没申报私人泳池，收回大约1000万欧元的税款。 政府计划将技术应用至侦测露台和凉亭等等，打击逃税。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黄晓玲、叶雅媛、黄磊、朱令君，十万八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连锁糕点店 Crostini 咧喺琴日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写咗一个嘅告示，就话因为经营环境恶劣，未能够力挽狂澜咧，决定门市咧系营业至九月十三号，即系琴日啦，之后咧就会全线结束营业啊！呢、這个消息一出咧，就引嚟咧大批已经购买咗饼卡嘅顾客咧喺网上嘅留言区嗰度表达不满啦。其后咧更加系成立咗咧苦主群组咧，希望去追讨赔偿。咁其实咧喺我哋晏昼预备紧节目嘅时候咧，這个群组咧已经系超过咗五百人啦。因为有一啲新加入嘅人士咧都被告知咧呢个群组系即系满咗佢嘅上限而唔能够再加入。咁所以咧可以预计。涉及到受影响的消费者和相关的损失，即因为他们手上面都还是拿着一些还未是兑现的饼卡，都会是超过现在即短短我们看到那个群组是五百人的这个数目。 我想啊，我想很多朋友就算没有买饼卡的朋友即听到 Crostini 即结业其实都有些突然的，因为他始终个分店数目都有上下，还有他其实呢近日咧个 Facebook 专页咧都有一啲更新啊，亦都有一啲新嘅，即系譬如中秋月饼啊、优惠啊，有啲新嘅蛋糕啊。咁所以咧，可能大家听到咧，即系全线结业咧，其实都非常之意外嘅。咁啊，讲翻啦，手攞住饼卡嘅朋友咧，咁就见到佢哋有一个嘅即系好不满嘅地方咧，就系点解咧呢间即系饼店啊，即系佢明知自己执笠咧，都仲卖饼卡俾一啲消费者咧咁样。但是呢即是似乎呢又有另一种讲法呢，就是说其实那间公司呢本身呢都是去到最后一刻先决定结业的。咁所以卖的时候呢即是未必有一个这样的意图话去呃消费者啦。咁但这个我想我们都要即是可能要从一个比较即是法律的角度去看，即是究竟那个饼店它本身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意图呢，在它卖饼的时候即是卖饼卡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想着即是会结业的啦。咁这个可能即是有机会都要请譬如消委会那些去讲一讲。 消委会方面就说暂时接获一宗的投诉个案，相信因为那个事件仍然在发展，都不排除之后会收到更加多的投诉。但是他就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这些预缴式产品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个购买方法先。如果大家是用信用卡给钱的，应该尽快联络发卡机构讲给他们听现在他们是兑现不到那个货品，亦都可以向 Crostini 的清盘人登记。不过即系攞住饼卡嘅咧，大家都知喺嗰、那个即系清盘个过程入边咧，获得赔偿嘅嗰个顺序咧，其实都系好低嘅。咁所以好多买家咧，其实而家都担心紧啦，到底呢啲饼卡最尾会唔会系变成废纸一张咧？咁至于喺法律嘅问题上面咧，其实见到海关方面咧，亦都系嚟緊咧係會跟進事件啦，因為根據法例咧，其實如果 Crostini 係意圖唔供應呢一個產品，或者係冇合理嘅理由，相信能夠喺指明嘅期內供應呢個產品，但係又接受咗付款咧，就係不當接受付款啦。咁呢一點咧係有待當局去調查嘅。 咁而咧今次都睇到啦，即係其實預繳式消費咧，即係喺各行各業都有嘅，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嘅餅店之外咧，其實好多一啲美容療程啊，或者健身會籍咧。消费者咧好多时都会预缴咗一啲金额嘅，咁你少则可能几百蚊啦，多就可能几十万都会有嘅。咁一遇到咧嗰间公司结业嘅时候咧，头先高科亦都提到啦，就个赔偿咧个优次咧就排喺比较后嘅位置嘅。咁所以有啲咧即系朋友真系好唔好彩啦，即系可能嗰个商户倒闭嘅时候咧，即系个消费者系难免咧就会有啲损失啦。咁我亦都睇到咧网上边咧有一啲朋友咧就投诉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净系买饼卡给自己的，即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想着结婚，买了很多饼卡但已经派了给人了，更加 難處理啦，即係可能覺得好面懵啊，即係已經結婚啦，咁然後又派病卡俾人帶，最後又用唔到啊，都有啲咁嘅情況。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唔知道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有冇都即係係有喺呢一間 Crostini 嗰一度係有一啲嘅預繳式嘅消費嘅咧？你哋嘅損失嘅情況係點咧？有冇覺得好愕然，即係突然之間一間都叫做頗有規模嘅公司啊，睇翻咧，其實佢曾經2019年咧係擴展到有25間分店，咁雖然喺結業前咧已經係減到得翻15間，咁但係都係一間即係有規模嘅餅店啦，同埋好多時候咧佢嗰啲鋪頭都係設喺大商場入邊， 或者地鐵站啊嗰啲。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哋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你哋嘅反應係點咧？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候咧，我哋係請嚟啊頭先有提過嘅成立咗苦主群組嘅 Crostini。苦主群组的一位负责人伍小姐在电话旁边。伍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伍小姐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呢，现在你们的群组呢已经是统计到有多少位受影响的苦主和涉及到的饼卡的数目和那个金额是总共去到多少 呢？暂时呢估计就有大概160人左右啦，咁佢哋就有接龙形式咁样写翻自己个名啊，跟住之后买咗几多张啊，几时买啊咁样嘅，咁数量我冇计过啦，咁大概我谂都起码成万张都有噶啦，因为我见大部分都系好多都系喺分展度买嘅， 嗯，系啦。这个超过一万张的数目呢，讲跟每一张这些饼卡的个面值的金额是多 少？每一张的面值是50元。 OK, 那分展入面就50元的面值。 OK, 那受害人入面呢叫做持有比较多的饼卡数目呢，可以一个人是拿着多少张啊？讲跟 201了，我见到，因为我都是其中一个。 嗯，你剛才就說你們很多是在分展那裡買的，這個分展呢說的是什麼時候舉行的呢，還有為什麼會一買買201張這麼多的呢？因為即我們都經常都提說做一些預繳式消費呢都要即衡量一下會不會有個風險，其實當時是出於什麼考慮去買了這麼多個餅卡呢？ 因為它有限數量的，它的限數量就是去六月嘅时候咧，嗰、那个数量咧就真系会比较抵啲、平啲嘅。佢系买够100张就已经可以有六折啦。六月嘅时候啊，分子，因为嗰阵时我就 miss 咗啦，跟住我就email 问佢哋，我 miss 咗可唔可以再有呢啲优惠啊？咁佢就叫我七月去分展嘅时候，留意翻七月分展啦。咁话佢就再报多次价俾我，就系、是、有101张咧，就系75折。跟住201张咧就係65折咁樣，咁所以相對起個價錢，其實65折係抵啲嘅。咁我假設我派曬俾啲親朋戚友啦，嚟唔到婚宴飲嘅人啦，我都可以照派俾佢哋請佢哋食餅啦。因為有陣時唔係見到嘅、見唔到嘅，我可以寄俾佢哋，咁樣會方便啲啊嘛。咁所以就考慮到買201张咯。 我想问一下个苦主群组入边咧，有冇一啲情况系其实呢几日先至买嘅嗰啲饼卡？ 我见到有一啲系八月尾买嘅，即系最新鲜滚热啦，就系八月尾嗰个分展嘅时候买嘅。咁我就叫佢哋，你即刻打电话去信用卡嗰度，同佢讲 refund 翻条数，睇下可唔可以做到。我哋呢啲比较早买咧，七月啊买嗰啲咧，就都系照打上去咯。不过可能就冇佢哋咁容易快啲攞退翻钱咯。 嗯，其实你哋都尝试采取一啲行动啦，譬如你话即系用信用卡消费嘅，都联络翻即系发卡银行啦。暂时得到翻嚟嘅回应系点咧？即系大唔大机会可以追讨翻呢一啲仲未兑换翻嘅礼券嘅价值啊？ 兑唔兑换到就真系未知之数，但系信用卡公司佢就会叫我哋提供翻你买嘅时候嘅单据啦，同埋你而家手上嘅。即系嗰张卡，嗰张 voucher 啦，系啦 ，send 翻俾佢哋睇咁样咯，跟住佢哋就个案跟进啦。有啲有啲银行咧就几个月啦，我嗰间银行咧就5至8个月啦，同我讲，咁我话都冇办法噶啦，我都要等噶啦，系咪先？ 啊，除了銀行之外呢，你們下一步會不會打算向一些即執法的機構那裡去投訴呢？因為剛才都有提過，譬如即海關方面呢，其實都已經是收到有一些相關的投訴，還有可能會展開調查，還有他們都呼籲呢買了這些餅券的顧客可以聯絡海關，你們會不會去做這個跟進工作？ 有啊，有做嘅，我自己都有打电话去海关嗰度，咁海关嗰度呢佢就叫我 email 返啊，你几时买，买咗几多钱，send返晒啲相俾佢，海关就係咁样啦，但佢就冇讲之后点样跟进。咁消委会嗰边呢佢就好直接咁样讲啦，佢就话嗰间公司清入判，我哋都帮你唔到，你如果俾现金嘅更加帮唔到啦，佢就提议我哋如果你信用卡嘅，咁你就打上去信卡嗰度啦。佢仲同我讲话，不过你都好彩噶啦，你用信用卡可能有机会会追到嘅，咁样讲咯。但个百分比高唔高咧，就真系唔知啦。佢话公司清咗本，佢哋都冇办法，冇嘢可以做到帮到我哋。 因为咧，即系喺呢啲情况，即系消费者，我哋叫无抵押债权人啦。咁可能喺个商户倒闭嘅时候咧，其实你哋会获得赔偿个优次系比较低嘅。有冇即系譬如你哋 group 入边有冇啲人都有心理准备，其实今次未必攞得翻任何赔偿。 我谂大家都有呢个心态噶啦，不过起码都尽咗力，尽咗自己嘅力去尝试过去追啦，起码问心无愧先啦。起码我见到有啲商户佢哋都係想帮下我哋而家呢啲苦主啦，做返啲优惠俾我哋呀，去和牛咗食嘢呀，50蚊现金券嗰、那个我哋嗰个面值50蚊就当40蚊用呀，或者去古早味蛋糕呀就当35蚊用呀，咁样囉。 即係都有一啲嘅商户肯接納你哋啲餅卡，就當返係某一個面值嘅嘅產品，可以去即係換返佢哋嘅產品。你嘅意思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啱啱我就見到開始有幾間商户都開始就接受我哋嗰啲餅卡拎去就可以用換面值咁樣做囉，或者可以一次過佢都會寫到明，我一次過可以最多可以用兩張，或者一次淨係可以少用一張咁樣咯。其實我覺得都好開心噶啦。 其實咧，今次你哋都提及有唔少持有大量餅卡嘅苦主咧，都係喺分展嗰度購買啦。咁我意思即係話，其實你哋都預備辦喜事啦，即係啲餅卡咧送俾親友去，即係一齊分享你哋嘅開心啦。咁而家出咗一件咁樣樣嘅事，你哋群組入邊嘅心情係點啊？ 都闹爆个老细，系啊，即系突然间走佬，即系你有啲系一早结业，即系好似人啲杂货铺咁结出营业，最后几天咁样，人哋都可以去有安排，即系有心理准备，都知道你执啊，系咪先？咁但系佢琴日夜晚10:30先至出 post 话全线结业，咁即系我估佢10:00闩门，10:30就出全线结业，根本就已经系我哋想追。想或者去买其他嘢，或者攞翻啲渣拿都冇咯。 即系你觉得佢个公布嘅时机同埋方式都系有预谋， 有预谋嘅，系啦。 OK， 咁嚟紧啦，你哋呢一个群组仲会唔会接受有新嘅，譬如苦主咁样样都继续揾你哋一齐帮忙啊？ 会啊，会啊，当然会啦。 而家嗰个群组就因为见到都话系满咗人噶啦，但系你哋都仲会去募集呢一啲个案系咪啊？继续 系啊，我哋已经第一个开个群组已经满咗人，我开咗第二个2号咯 ，number two 咯，系啦。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伍小姐，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伍小姐咧系 Crostini 苦主群组嘅负责人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79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7418宗，再多10名病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617人死亡。位于大围的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郑明之中学增至16个班别出现确诊。 全校共53名师生染疫，卫生防护中心相信校内有传播，全校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另外，香港仔工业学校亦增至五班出现两宗以上确诊个案，要暂停面授课。30名确诊学生中，26人住在学校宿舍，中心怀疑学生宿舍亦都出现传播。医务卫生局表示，经医管局和私家医院磋商后，目前可供使用的病床已经增加至423张。荃湾港安医院和中大医院已经再度增拨病床，接收更多医管局病人。当局表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早前和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代表会面后，全数13间私家医院在第一阶段腾出364张病床，并会视乎实际需要陆续将病床数目增至大约1000张。当局指出，纵使香港每日新增个案似乎有回落迹象，但疫情走势仍待审慎观察。另外，部分私家医院积极参与医管局推行的公私营协作抗疫项目，例如协助为暂托中心提供医疗支援，以及为新冠病人提供遥距诊症和送药服务。连锁餐厅饼店Crostini 突然全线结业，公司解释疫情下经营环境恶劣，向所有顾客和员工致歉。海关已经介入调查，呼吁市民举报任何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事宜。有市民已经购买6000多元 Crostini 的饼卡准备结婚，目前距离婚宴时间不多，对此感到担心。有工会估计受影响员工超过100人，涉及欠薪和遣散费等可能超过500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两名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和机电工会安排下，今早探望安特臣道天秤倒塌意外的其中一名死者许文明的太太。从相片可见，许太因为要接受化疗，已经将头发剃了。麦美娟在社交网页表示，和许太谈了一个几钟头，对方解释停止接收捐款的原因，又讲述个人感受和看法。她说许太积极正面的生活态度令人完全想象不到，并引述许太说希望个女学习到妈妈的坚强，日后好好生活。麦美娟形容许太是她多年来见过最坚强积极的家属。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有烟霞，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和意外事故。咁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映月台的快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沙福道。就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沙福道。另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就曾经有意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去到彩虹道近太子道东。就是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公园曾经有意外，虽然清场，龙尾去到彩虹道近太子道东。而在太子道东较早前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中线因为有意外，意外虽然清场，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另外，在港岛干诺道西天桥的西营盘方向近中区警署慢线的坏车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慢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 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嘅时候要同前车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完成，但在一众领导人心中，心头大石仍未放下。 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并不等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那就好像我们写了答案，老师还未给分数。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阿一。秋天是不少恋爱开始的季节，亦都是不少爱情终结的时候。 如果另类早注定分手， 嘿，今次衰了咪下次再来咯。祝你有一个充满爱意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有冇听众都系即系 Crostini 饼券嘅一啲持有人呢？你哋而家攞住呢一啲嘅饼券，或者咧可能之前喺嗰度订咗蛋糕，仲有一啲货品系未兑现嘅时候，今日知道呢一个消息咧，系你哋嘅处理啊，或者你哋而家嘅情况系点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林子欣啊，头先咧，喺电话度同我哋倾嘅苦主群组嘅负责人啊，伍小姐就提到啦，佢用咧突然间走咗去咧去形容啊，Crostini 嘅负责人啊，因为事实上咧嗰、那个饼铺喺今日。即係喺公布消息之前咧，可以話係完全冇結業啦，或者係顯示經營困難嘅跡象。咁啊不過呢一位嘅負責人啊，黃光輝咧，佢喺接受咗某一啲嘅傳媒嘅訪問啦，包括有線電視啦，同埋網媒香港01嘅訪問嘅時候咧，佢就係咁樣解釋嘅，即係佢唔係話咧自己係有預謀咧去賣咗呢啲餅卡之後咧就唔去提供服務，而係提到咧。自己一直都有跟商场怎样处理租金的问题，但是呢由于政府暂缓追租的措施是7月完结之后，他们就被业主追租，而由于这个的安排之下，他们的资金流是处理不到，而原本呢他们是没有一个结业的打算，就形容呢自己是被人逼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才让清判官去处理这个问题，咁就用呢一个原因咧，去到解释咧，自己系面对庞大嘅租金开支压力咧，先至最终系决定咁样样做，就唔系处心咧，要系而家呢个时候卖晒啲饼卡咧，先至话去结业嘅。 嗯，咁所以呢度都睇到有一个即系呢件事啦，即系有一个公共政策上面面向啦，就系我哋提先提到嗰个暂缓追租嘅安排，因为其实咧，当时政府倾紧呢个暂缓追租安排嘅时候咧，都有一啲议员同团体咧提到可能潜在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嗰个暂缓追租安排咧之后咧，咁究竟租户要去还翻啲租金嘅时候，有冇一个缓冲期咧？即系会唔会出现到一个即系其实还唔到租嘅情况咧？咁呢个系一样啦。第二樣咧就係高富嚟提到咧，即係因為Crostini 嘅負責人咧就提到咧，其實佢哋有一個現金流嘅問題啦。咁過去咧，其實都試過第二啲餅鋪係出現呢個情況嘅，譬如97年咧亞洲金融風暴咧，嗰 陣超群咧，餅店咧出邊都試過有一啲人係即係攞住一啲嘅餅卡咧，係去即係想攞餅嘅。咁但係咧，當時超群都係面對一個類似嘅問題咧，就係、是、因為資金周轉不靈啊。咁所以會見到就係一啲即係經濟低迷嘅狀況之下咧，譬如呢一啲咁樣嘅有收一啲預繳式消費嘅店鋪咧，佢哋清盤嘅時候咧，都會出現一啲所謂叫做即係苦主嘅情況嘅。 其實咧，苦主就唔單止係咧付費去買咗餅卡嘅市民大眾嘅，另一班苦主咧就係一眾嘅員工啦。因為咧，其實喺審議拆滿追租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工會成員係提出過噶啦。一旦咧呢個追租嘅保護期結束咧，業主如果大規模向租户追租嘅話咧，有機會係會引發解僱潮啊。咁啊，即係而家咧就唔知可唔可以話咧係對應咗呢個情況啦，因為即係 Crostini 咧，事實上都係有大批嘅員工咧係受到今次事件嘅影響，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喺電話旁邊啊，都係請嚟啊飲食業職工總會權益嘅總幹事焦冠聰同我哋一齊傾下。焦冠聰你好， 係你好， 你好。 焦冠聰啊，而家你哋工會咧，其實係搜集到有幾多一啲員工被欠薪嘅情況咧？佢哋係咪主要都係仲未出係九月呢十幾日嘅人工啊？ 其實工會總共分咗兩批員工嘅，咁其中一批咧，工會琴日已經首先協助咗佢哋去落案噶啦，咁啊大部分都係兼職嘅同事嚟嘅。咁據員工透露咧，其實係長工咧先出咗八月份嘅糧嘅啫，咁啊兼職嘅員工咧就八月份嘅都未出嘅，咁就長工嗰部分就係主要撐九月份嘅頭嘅糧咯，咁樣。 嗯，請問呢兩個部分係涉及到幾多數目嘅員工啊？同埋總共涉及幾多錢嘅薪金啊？ 初步咧就應該佢執政應該有十幾間分店嘅，咁我哋估計至少都有成百人嘅，因為佢仲除咗店鋪嘅同事之外，仲有啲可能工場嘅夥計啦。咁我諗涉及金額應該接近300万左右啦，因為仲有啲長期服務金或者一啲遣散費啊，或者係代通資金需要追討嘅。 嗯，我咧留意到報道咧，就有一啲員工咧就表示咧，其實呢個即係結業消息都好突然啦，因為佢哋就話咧，即係公司就早前表示過咧，其實會做到15号嘅。咁有冇員工譬如同你傾過，其實公司係有冇預先係通知佢哋咧，其實係會全線結業嘅咧？ 其實公司冇提早好多通知嘅，因為其實點解工友會有察覺問題，因為據工友透露，其實以往公司出糧個糧期都準嘅，都係每個月7號按時出糧嘅。咁但係今個月開始就係突然間就唔準啦，咁就有啲好奇啦，啲員工。咁亦都有人聽到就話有啲分店可能已經停咗冇再開啦，咁可能員工就會感受到一個即係公司可能有一個財政嘅困難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周轉不靈嘅情況咯。 嗯，嚟緊咧喺追討嗰、那個流程同埋細節上面咧，你哋下一步會安排即係工人點樣樣做咧？係唔係要去申請破欠基金啊？ 初步我哋就約咗工友就星期五咧上嚟我哋工會度咧，首先幫佢做咗個簡單嘅落案先嘅。咁就落咗完案之後咧，我哋最希望就係揾到僱主出嚟簽署嗰個無力償還書啦。咁就可以工友就可以直接去到破欠基金度申請嗰、那個墊資嗰個費用，就唔需要經法庭嗰個程序，就慳翻幾個月嘅時間咯。咁但係因為一切都係未知之數啦，因為最主要係僱主未必肯出嚟去，即係我哋都可能要諗一個最壞打算，就假如老細唔簽嗰張文件嘅話，可能工友就需要上法庭，咁到時我哋就即係需要，因為而家有疫情有其他嘅關係咧，法庭佢將啲人分到好細，咁如果成百位工友分鐘，可能淨係上庭都要分開十日以上都唔出奇，所以即係對於工友嚟講，或者對啲苦主亦都係一個好辛苦又一個好漫長嘅程序咯。 嗯，我头先听到你讲咧，譬如有一啲嘅兼职员工啦，或者啲工场嘅工友咧，就讲到即系公司系早一个月已经拖紧薪金噶啦。咁其实你会预计咧，嗰度涉及嗰个薪金嘅总额同个权益咧，大概会有几多嘅钱？ 其实佢薪金唔多嘅，因为佢part time 嗰啲咧，已经系公司已经将即系佢哋冇乜点样安排佢哋工作嘅呢两个月。 嗯、 即系我最见到最少嗰、那个，佢其实就系追900蚊嘅人工。 Oh, okay. 所以即係我哋見到其實好慘，即係追幾百蚊，我哋仲要 走咁多流程，簽咁多文件，即係車費都唔止嗰個數。其實因為 part time 佢已經係盡，即係 cut 到好緊要嗰啲時薪，即係佢哋嗰個翻嘅工時都係特別少嘅，所以就唔多咯。咁因為長工佢本身話初時就拖八月份嘅糧嘅，咁但係因為琴日就話有啲人已經入咗户口啦，就收到啦，係九月嗰個仲未有，咁就可能薪金嗰部分佔嘅比例會少啲咯。而家係因為有部分工友係做超過兩年，佢係有嗰個遣散費要攞翻嘅，咁嗰度係一個唔少嘅數目嚟嘅，其實。 其实呢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入面嘅其中一个焦点呢係啲人关注到底 Crostini 呢喺近期销售呢一个嘅饼卡啦，或者推出一啲新优惠嘅时候呢，到底係有冇一个知识佢嚟緊就会係结业呢？因为呢一个呢可能係会即係涉及呢会唔会不当咁样接受咗付款嘅问题。其实据你所知前线嘅员工有冇话都知道有可能喺好快嘅时候就系要全线结业，但系仍然系被公司要求系要销售呢一啲嘅产品嘅咧？ 据员工反映，又冇话好清楚公司发生紧咩事嘅，就算系连佢哋即系分区经理都好啦，佢哋都系即系都系照常去营运呢间公司，就冇话即系接到话哦，我哋其实公司已经有个财赤或者任何通知都冇，亦都冇 feel 都系真系。到冇出糧啦，拖咗佢哋幾日啦，先發現咦，好似有啲唔對路喎，而且點解有啲分店突然間啲嘢即係閂咗門，啲嘢冇咗嘅，咁佢哋先開始大家喺群組裏面討論啊，或者唔同分店嘅員工反映咁樣咯，即係冇一個好早就發現到呢個陰謀嘅，應該就。 嗱，咁我哋头先都提到啦 ，Crostini 嘅负责人咧，佢都有讲到咧，即系佢哋呢一个结业安排都同政府嗰个暂缓追租措施咧，系七月完结啦，即系影响到佢哋嘅一啲现金流啦，令到佢哋缴付唔到租金咧有关系嘅。咁其实员工方面咧，佢又接唔接受负责人呢个讲法咧？ 即系嗱，站在工会嘅角度嚟睇咧，即系佢如果係拖欠嗰個租金嘅話，其實唔係今個月發生嘅事啊嘛。咁佢暫緩都暫緩咗幾個月噶嘛。咁其實即係呢個現金流嘅情況就一直都出現一個困難啦。咁但係佢冇同員工去反映，亦都冇同員工去講解。即係可能佢好辛苦撲緊錢或者咩，就佢自己嘅事情啦。咁但係即係自員工，即係作為一個打工仔，我就知道我今日翻工月尾出糧就我就係知道呢啲嘢。咁生意又照做。麵包嘅西餅又照喺工場運落嚟，咁好，即係成件事好正常，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可能就得佢內部自己啲人先會可能知道清楚少少咯。因為前線嘅員工真係日日翻工就唔知道咩事嘅，真係。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呢一間嘅餅鋪咧係一間。即係有非常之多分店嘅餅鋪啦，同埋佢哋好多嘅分店其實都係位於係大商場啊，或者係地鐵站入邊，所以咧佢嘅突然結業咧都係令人咧係非常之愕然嘅。不過我留意到咧，佢哋嘅負責人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就提到咧，其實疫情爆發以嚟咧生意都係差咗好多嘅。佢形容咧係減咗三分之二，所以咧先至會出現我哋頭先討論到嘅現金流問題。關於公司嘅生意差咗好多，有可能一早已經面對經營困難呢一點。前线的员工方面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他们又没有特别去反映这个问题，不过即其实讲疫情对飲食业影响肯定有的，这个就特别是中式餐饮业啦，但是他们卖这种面包西饼，特别是可能他们分价那些派贴，你看到其实不少苦主的，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去反映，就是其实应该生意其实不差的，是不是你只是买佢哋券都咁多人咯，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可以，即系虽然佢以前好多间分店啦，因为疫情慢慢缩减啦，咁但系其实佢可以即系再即系将自己瘦身，而唔系话突然间我十二间一齐过全部关晒咁样，即系即系工会唔系经商啦，唔知道佢嗰、那个逻辑系点啦，咁但系其实佢会唔会系有啲更好嘅处理手法，系慢慢去减人手又好，或者系点样即系？處理啲工友都好，但而唔係而家突然間我一次個成百人就失業咁樣走出嚟，就即係唔靚仔唔理想咯，呢個情況其實。 好啊，唔該曬你啊，招冠聰同你傾到呢度先，拜拜。 招冠聪是饮食业职工总会权益的总干事来的。即是希望无论是一些持有饼券的苦主，一个是这些员工的苦主，都可以尽快追讨到他们的权益。我们现在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跟大家倾一倾第二个话题。 一起走过。 为什么冯宝宝姐姐的爸爸要她拍戏帮家企咯。 即是为了家。 但不是，她说苏珊姐说那时候她都很服从的嘛。妈咪叫可能她就会做啦。 即是我们的 family style， 尤其是你未结婚呢，你所有赚的钱是 ATM, automatic give to your mother。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文仲贤还有我苏珊 和我方丽莹一起走过。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日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咁宴会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8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起在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的聚会，一起同心抗疫。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来到最后一节的自由风，自由风，我们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湿疹所引发的一些心理焦虑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相信这个湿疹这个疾病呢 在香港都很常见。同埋呢一旦佢真係出現嘅時候咧，可以非常之影響咧大家嘅生活同埋工作嘅。最近咧就有團體咧係做咗調查咧，居然係發現咧曾經有40%嘅患者咧係出現咗輕生嘅念頭啊。而調查亦都係反映到咧，患者比正常人咧更加有一啲抑鬱啊、焦慮啊等等問題嘅傾向。咁到底即係呢一啲濕疹嘅患者其實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些心理负担呢？林子恩，不如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请来一位嘉宾，是香港过敏协会的主席，儿童免疫过敏及传染病科的专科医生何学恭医生，现在在电话旁边。何医生你好。 你好，晚安主持人。 是。何医生，我相信湿疹的问题应该很多听众市民都有的，同埋都知道它很容易受到譬如天气环境的变化同埋压力的影响。但是在你们这个调查里面，居然发现到有40%的患者曾经是有轻生的念头，这个的数字都很值得关注同埋很有警号。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同埋为什么个数字会这么高的呢？ 就濕疹大家都知道有外觀瞻啦，有的時候咁引來歧視嘅目光呢經常都有嘅。咁濕疹人都有好多隱形嘅重擔嘅，佢哋病情反覆時好似壞，有的時候突如其來不能預測啦。咁所以或多或少不嬲都有啲焦慮同埋無措嘅。咁加上大疫情底下，我哋絕對相信呢就所有人嗰个心情都唔靓啦，咁佢哋当佢哋恨养难当喺晚黑嗰阵时独处嗰阵时咧，其实好多人都话俾我哋听咧，佢哋有嗰个轻生嘅念头，觉得即系人生好冇乐趣咁样嘅。咁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好慢性嘅病啦，咁所以嗰个本身嘅风险咧，有焦虑呢啲嘅风险已经高出咗几倍比平常人。咁我哋亦都相信咧，最近呢個大疫情啊，乾淨啊，要求乾淨啊，少咗好多社交啊，呢啲都係會將個問題更加加劇。 嗯，嗱，我除咗頭先所講咧一啲心理上面負擔之外咧，咁我都留意到國際皮膚病患者組織聯盟咧8月咧有個調查咧，佢就發現咧，即係濕疹嘅患者咧都會有一個負擔咧，就係、是、因為醫藥費貴。我想知道咧，譬如一啲嚴重嘅濕疹咧，佢有啲乜嘢嘅療法可以治療咧，同埋譬如每月咧平均咧呢啲患者係要付幾多少錢嘅醫藥費？ 啊，咁咧佢哋用好多喺药膏方面啦，啊好多营养嘅疗法啦，啊好多嘅配套啊，啊即系啊家居有的时候要清洁啊，好多嘅配套啊，啊防尘螨冚啊，或者一啲嘅啲冷气啊、空气清新嘅机啊等等，咁亦都咧系真真正正咧，而家有啲突破性嘅新药。咁啲新藥係講緊屬於慢劑嘅，咁啊雖然可以帶嚟好大嘅舒緩，但係都喺個財政負擔上面係相當吃力嘅。咁所以啊，一加上呢個係慢性噶嘛，呢個即係唔可能你一次就醫好曬。咁即係話嗰個嗰、那個經濟負擔變咗係一個長期嘅投放。 嗯，其实面对心理啦，同埋你头先提到一啲即系生理上面嘅负担啦，有一啲乜嘢嘢有啲咩方法系可以即系帮到呢一啲严重嘅湿疹患者嘅咧？佢哋好多时候譬如会唔会你提到可能有外观瞻嘅时候，甚至俾身边嘅人去误解，咦你呢啲会唔会系一啲即系有传染嘅皮肤病啊？会唔会即系惹到人啊？咁会唔会都可能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呢？ 就是我哋要攞呢个出嚟做一个讨论点啦，多谢主持佢哋关心呢、這个随住呢个呢、這个讨论。第一呢，喺专业方面呢，我哋要尽量係有教育公众对于湿疹有正確嘅认识，有一啲嘅误解要解除啦，即係佢唔係一个传染病啦。咁佢虽然有一啲嘅异味或者有啲时候有啲渗液，咁都係令人哋有不安，但係呢大家要慢慢了解呢啲个成因啊，背后嘅原因。咁喺公众嘅认识，我哋尽量系希望我哋营造一个系关心嘅社群啦。咁所以喺过敏协会嗰边咧，我哋都尽量安排一啲嘅公众教育嘅活动啊，或者分享会啊咁样。喺个人层面咧，我哋觉得个心理同生理嘅健康啦，心理同生理健康好难分开嘅。咁特别系呢个。当你的心理上面好大压力嗰阵时咧，佢亦都会搞坏个病嘅。咁压力荷尔蒙会上升啊，皮质醇会上升。所以我哋咧喺服务方面咧，我哋就期望有更多嘅心理支援啦。大家有个聆听嘅即系角度去了解呢啲病友咧，就唔系下下就话你应该咁样做咁样做，可能佢都试咗好多嘢噶啦。个同理心嗰、那个嗰、那个重要性系好紧要。 其实咧，喺疫情之下咧，你都提到对于湿疹患者嚟讲系一个负担啦。特别系疫情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好多非紧急服务咧都会受到影响。唔知道喺你哋协会或者喺呢啲调查入边有冇反映到，譬如可能个复诊嘅密度系减慢咗啊？或者唔系咁好似以前咁成日都见到医生可以调整住嗰个疗程嘅情况？有冇都对于呢啲湿疹患者造成影响咧？ 绝对是有的，因为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不是一个急症啊，他们都会自己减低自己要复诊的意欲。在很多个公司型的有关皮肤科或者过敏科的门诊等等的服务呢，都有个所谓人数的下降啊，即其实是有期俾佢哋，但系佢哋唔翻嚟睇啦。咁积聚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哋相信会凝聚咗一个即将有嘅大爆发。无论系佢哋嘅处理嚟到嗰啲病情已经系比较难医噶啦，已经系比较严重噶啦。咁再加上咧就系、是、中间疏好疏离咁样嘅复诊。咁所以我哋期望大家将。就嚟走出疫情嗰陣時咧，希望咧就慢慢關注翻啲非傳染病嘅一啲病種咧，其實喺呢一段時間都有一定嘅影響啊。 好啊，好多謝你啊，何學公醫生，因為時間關係咧，同你傾到呢度先，拜拜。何學公咧係香港過敏協會嘅主席嚟嘅，今日節目時間夠，拜拜。 拜拜。